望在动，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拼过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一首歌之后，欢迎继续回到主播的朋友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啊，也是大家的老朋友，而且还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声音。今天我们的节目的嘉宾是照亮新闻深处的主持人段玉龙，欢迎段玉龙老师。 嗯，哎，干嘛要称呼我是老师呢？咱们 这个我要慢慢介绍一下这个，因为我来谈还是比较短的时间啊，然后来台了以后呢，因为我和玉龙老师的见面啊，都是晚上我播完整点了以后会和玉龙老师见一面。 嗯， 这个每天晚上9点，玉龙老师在整点之后跟大家分享新闻，照亮新闻深处，然后通过新闻事实里面的科技观点来跟大家分享。在今天的节目里啊，是想让玉龙老师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是我们先来聊一聊照亮新闻深处这个节目，第二呢想聊一聊玉龙老师在科技圈里面都有哪些有趣的故事，或者认识了哪些有趣的科学家，然后在节目另外一面，节目里面没有展现到的一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都有哪些好玩的事情。第三呢是让玉龙老师来跟大家做一做科普，有哪些好玩的科学小故事可以跟大家讲一讲。所以说这是今天请玉龙老师来到我们的主播朋友圈的目的啊。 哎呀，乐陶兄， 哎， 有点太客气了，其实没这个必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照亮新闻深处的主持人段玉龙。 嗯， 一般我在我的节目开始的时候会这么说，但是今天呢，我是咱们节目的嘉宾。 是的， 我就觉得格外的轻松，因为做节目的主持人呢你心里会有压力，但如果做嘉宾的话呢感觉就会完全不同了， 而且尤其是录播的节目可能感觉更不同了啊。 对，你刚才给我布置了那么多的任务，这些任务我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完成好啊，我试着来完成一下。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照亮新闻深处这个栏目。这个栏目呢是2013年1月1日正式开播的。 是的， 实际上呢筹备的时间呢是在2012年的年底。那么现在呢是2022年了。 是的， 咱们这期节目播出的时候 10年了，相当于马上就要 马上我们这个节目呢就要10年了。其实准确的来说呢已经进入到第10个年头了。就对于我来说，这个节目啊陪伴了我这么长时间，让我很意外。因为现在媒体的传播环境，一个节目能够活5年已经是很少见的了。 是的。 那么能活10年呢，我觉得这个是各位听众朋友对于我的一个恩赐，这说明大家还是很喜欢这个节目的。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应该先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第二呢是这个栏目啊主要就是请各位科学家或者科普工作者来跟大家聊一聊一些热点新闻事件背后的科学知识。我觉得这个事儿呢一开始这个利益很简单，但是没想到做起来不容易，因为你得找到这些科学家。 是的， 而且他们还能够非常简洁明快清楚地把这些科学知识说明白，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所以在这儿呢我还得感谢所有参与过我节目的这些科学家们。谢谢大家的努力，我们这个节目呢才能够一直走到现在。另外呢在这个节目制作的过程中，我自己也认识了很多科学家朋友。 是的， 在工作中在生活中都跟他们有很多的接触，甚至我发现有一些科学家朋友竟然是我的邻居啊，这个 就在隔壁的这个大佬。 有一天下了班以后，我说我要回家，他说我也走，我说我需要送你吗？他说我往哪个方向走，我说我也是那个方向。他说那行吧，你带我一段。上了车之后问他你去哪个小区，他说我去什么什么小区，我说哎呀这不就是我们家隔壁那个吗？就是这种情况也出现过，我会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照亮新闻深处这个栏目呢，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获得了当年的中国新闻奖的1等奖。其实这个也让我很意外，我觉得这个事儿也是说明整个社会氛围，大家对于科学这件事情是越来越看重了。尤其对于科普工作呢也是越来越认可了，这是一个大环境所赐。另外呢也是说明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很喜欢这个节目的类型的。我们请科学家以科学的角度来去解读新闻，所以呢还得再次感谢大家对于我们的支持。这个是作为照亮新闻深处这个栏目的简介啊。我不知道这个任务乐涛 我完成了，你还满意吗？ 我非常满意啊。然后我要跟玉龙老师说一声啊，为什么一开始我说喊玉龙老师啊，为什么你觉得我特客气啊？刚才玉龙老师在跟大家介绍这个照亮新闻深处这个节目，在筹办的时候是2013年，相当于2013年播出，12年在筹办。13年的时候呢，我刚刚上大学，所以说您真的是我的老师。这个 啊，天哪，岁月，你对我做了什么 啊？对，这个真的是我的老师啊。然后第二，我觉得照亮新闻深处这个节目的初衷，当时在筹办的时候，为什么要办这么样一个科技的节目？然后想给大家带来什么？ 当时这个想法也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也是咱们台领导在多年的新闻工作实践中和很多的专家学者大家共同碰撞出来的一个想法。那个时候呢，我是来到了北京台工作，也刚巧有这个机会呢，和咱们的前任台领导呢就这个节目进行了相关的探讨。我是觉得这个可以去尝试一下，于是就开始做这个节目了。其实就很简单，就是我应该算说比较幸运，去捡了一个别人的想法。那我把这个想法呢给他实现了。其实这个就是照亮新闻深处的一个最缘起的一个初衷。那么这个节目呢，本来想做的就是寻找新闻的第二落点。咱们现在媒体竞争比较激烈嘛，如果我们去抢时效的话，肯定是抢不过移动端 的 新媒体。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来去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新闻还有什么样的解读。于是我们就想到了可以通过科学的方式来去解读新闻。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就把这个项目就一点一点做起来了。其实从一开始到现在呢，整个节目也是历经了一些变化。比如说一开始呢，我们如何找到合适的专家，如何能够在短时间内找到合适的选题，这个对于我来说还是一个蛮考验的事情。因为我在此之前也没有做过新闻，也没有做过。 我非常知道这件事情是我本来想问玉龙老师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科技节目啊，说实话它的对于主持人的要求门槛是高的。因为你需要有一定的科学常识，因为你要面对的这个新闻当中，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杂学科的。这个新闻可能和农业相关，那个新闻呢可能和天文学相关。所以说你可能要知道的面儿比较广。你之前是科学发烧友吗？或者 是 有过这种基础？ 我不是，我以前是一个文艺类的主持人。我特别喜欢做音乐节目，也喜欢做文艺节目。我在来北京台工作之前呢，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了很多年。当年我是做中国之声，晚上有一个情感类的节目叫做千里共良宵。 你这个跨度有点大。 对，就是陪伴睡不着的朋友们一起来度过这个无眠的夜晚。而且就会讲一讲这种心灵鸡汤啊，这种情感困惑呀，就等等这些话题。这个其实和新闻离得还是比较远的。 是的， 后来来咱们台之后，我就开始做新闻，这个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但是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因为从媒体传播的角度来讲，新闻它的生命力是非常长的。 没错， 它会让我们个人成长，也会使一个节目呢能够走的时间更加长远。那一开始呢做科学，我其实也是一个门外汉，本身也是文科生。受到的科学训练也并不是特别的充足。但是我觉得做这个事儿呢，态度是最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对自己诚实，也要对你的嘉宾诚实。你知道就是知道，你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是的，不要不懂装懂嘛。 对，我觉得真诚是最重要的。所以在前期请嘉宾的时候，我也会耗尽一切的办法，求同行帮忙啊，然后人传人啊。就所谓的人传人，是指上过我节目的朋友或者嘉宾，请他们再帮我传播一下，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嘉宾可以来节目跟大家来做一些分享。其实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起来。就当时我也觉得是挺困难的事儿，因为我做照亮新闻深处的时候，2013年，当年整个全社会的科普的氛围还不像现在这么浓。而且当时科学家们呢，对于做科普这个事情呢是心存芥蒂的。甚至有科学家呢说过这样的话，我觉得今天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当时有科学家说，我们拿着国家的钱，我们的职责是为国家做科研。研究科学做出成果是我们的天职，科学普及不是我们的工作。所以我也没有必要来去做科普。这个是有科学家亲口跟我说过这样的话。当然听到这样的话确实还是让人非常灰 心 的一件事儿。那但是仔细想来，我觉得他的逻辑也是没错。 是的， 而且当时的这个大环境呢，大家对于科普也没有特别重视。那么直到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呢在 科技三会上呢，也表示啊，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呢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那么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全社会的科普风潮就慢慢的起来了，有更多的人呢意识到了科普的价值，也有更多的专业人员愿意投入到科普这件事情当中来，所以现在呢，我们做节目也是团结了更多的科学家，然后也是找到了更多的同道中人，我觉得这个事儿当年看来日拱一卒，但是只要往前走，不要停，你往下去坚持，其实总是会从一个慢车道走上快车道的，所以现在进展呢也还不错，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在我们的节目中愿意和大家分享他们的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呀，对于一些社会热点的看法呀，然后我也会定时收到听众们的一些反馈呀，我觉得已经进入到一个良性循环了，这个是挺好的一个事儿。 但是我觉得啊，做科技节目是不是还有一个难点？就是有的时候啊，这个科研成果和大家的大众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当中需要知道的科学知识，好像并没有这个科学成果离得有点远了。所以说，专家有的时候我不屑于一个大学教授，我不屑于去给一个小学生上课，会不会有这样一个难点？怎么架起一个专家和听众这样一个沟通的桥梁？ 你说的这个问题也是大家经常会担心的一个问题，我以前有这样的担心，但是后来呢，我觉得不用去担心。如果一个科学家他连自己研究的本领域的一些知识，最基础的知识都说不明白的话，他肯定不是一个好的科学家。 是的， 如果能够把这件事情说给小学生都能听得懂，那他一定是这个领域真正的专家。所以我们只需要去找到这样的人就可以了。至于说讲不清楚，我觉得我可以修改我的提问方式，我可以修改我的提纲，但如果还讲不清楚的话，那我就去找能够讲清楚的人就可以了， 就换人就可以了。 对， 那尤龙老师还记得第一期《照亮新闻深处》做的是什么内容吗？ 我当然记得了，第一期我们做的是 3D 打印。就今天看来觉得 3D 打印，哎呀，很多机器都走入寻常百姓家了。 是的， 但是我们在十年以前就跟大家说 3D 打印，那个时候 3D 打印才是刚刚的出现。我记得我请的专家有这个做通信的专家，还有做科学技术研判的专家，当时我们就在说 3D 打印，未来 3D 打印可能会打印出房子，可能说打印出我们生活当中需要用的很多设备，当时只是一个幻想或者说是一个憧憬，但是今天看来 3D 打印的房子已经真的出现了。 是的， 而且在我们的生活中 3D 打印的技术的运用也比比皆是，所以当时那期节目，就是我今天回想起来，我觉得当年那个节目听起来有点科幻，但是真的没有想到科技的发展这么快，今天已经是现实了。 是的，就像十年二十年以前大家也觉得这个手机怎么会那么普及，电动汽车怎么会开到大街上，然后现在就是电动汽车满天飞，然后马上要进入一个新的时代，甚至要进入元宇宙的时代。那于龙老师觉得啊，在做这么多的节目当中，有哪些你认为像刚才 3D 打印一样，听起来很科幻，但是你坚信未来一定会实现的东西，有没有？ 你这一下问我的话，我就先说一说哪些东西可能很难实现吧。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就是我们现在很大程度上，大家会经常通过不同的媒体看到这里有什么科学技术的进步，那里又有一些新的成果，就每次看到这些成果以后，你会发现说，哇，也许我们的生活下个星期下个月甚至下一年就会有突飞猛进的改变。但是十年过去了，我发现倒没有什么颠覆性的技术的出现，只不过是一些技术的修修补补或者能力的提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倒是可以反过来说，比如说像生物技术领域，现在大家最关注的第一个是人的保健，怎么样能够让我们活的时间更长， 没错， 然后第二个是疑难杂症的治疗，比如说癌症的治疗，艾滋病的治疗，当下的新冠肺炎的治疗，其实在这个领域呢时刻都有进步，但是这个进步呢往往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大。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是，当我们看到媒体报道很多技术，比如说科学家又发现某某药物可以治疗癌症，然后某一种什么元素可以对某些疾病有着很好的治疗效果，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停留在实验室的，即便它是发表在了一些著名的国际科学期刊，也只能证明说它是在 一个小范围内是使用的。 嗯， 所有的技术呢，最后要变为一个成熟的产品，它有一个非常漫长的转化过程。 嗯， 而且转化率也很低，基本上95%的技术都会死掉。 嗯， 能够成熟转化的技术呢，只有那5%， 嗯， 还不到。 嗯， 而且可能还要等非常长的时间。所以我们应该更加客观地看待所谓的一些新的科研成果。 嗯， 第二个是呢。其实这些技术呢也是在不断的向前走，比如我印象中啊最深的就是很多年前我们来做那个关于癌症的免疫治疗的一些基础的科普，当时呢说免疫治疗的这个疗法啊开始出现了，而且它通过基因编辑的方式呢可以来使我们人体当中的这个 T 细胞啊有一些扩增，来针对特定的肿瘤细胞进行杀灭。 嗯， 那个时候我觉得哇这个技术好科幻啊，这个未来能不能行呢？ 嗯， 哎，但是就在前两年它已经获得了诺贝尔奖， 是的， 而且这个技术呢相关的制剂都已经是运用在临床实践中了。 嗯， 这个也足以说明有一些技术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快，但是有一些可能会非常非常快来到我们的身边。 嗯， 至于说哪个能快哪个不能快，我觉得这个事儿我个人也分析不出来。 是的， 我也看不准。 嗯， 我相信其实做这个研究领域的专家他们也看不准。 嗯， 因为哪个技术能够走出来，它其实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等等因素的影响。 那其实我觉得照亮新闻深处这个节目啊，我最喜欢的部分啊，我最喜欢的部分是真假议事这个部分 啊。 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很喜欢的这个真假的这个三兄妹啊，然后也是比较有意思。我觉得深入浅出不光是给大家做了一个科普，然后呢有的时候也是一个辟谣的平台，就是一般大家现在在互联网上因为信息非常的繁杂，大家也经常在网上看段子，这个有一个医生，然后呢这个披着白大褂，然后他能在5个电视节目上然后卖5个药，都说这是我们家祖传的药，然后这个可能会卖可能会治什么什么病，然后这是我违背了祖宗的决定啊，这个来把这个药方带给大家。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这种简单的骗局大家可能会一眼就识破，但是有一些它好像包上了一点科技的外衣，让大家才容易去相信。那真假议事这个节目是当时怎么想的去做这样一个小片段？ 就当时我们在做照亮新闻深处的时候呢，发现啊北京市科协每个月都会推出一个科学留言榜。这些留言榜里的内容呢就是针对近期在网上所流传的一些打着科学旗号的谣言进行汇总，来把这些谣言呢挨个戳破。当时我在想这个谣言啊它有一种戳破的这个副产品。 是的， 这个副产品是什么？就当你每次去强调一个谣言的时候，你说它是一个谣言，然后你通过科学的方式， 大家有的时候反而会认为这是真的。 对，这个谣言大家就记住了， 嗯， 它的科学结论可能记不住。 嗯， 我在想这个要从传播的角度来说它不是一个好的方法。 嗯， 我们为什么不换一个方法让大家在轻松娱乐的过程中能够记住这事儿呢？ 嗯， 那么有这个方法之后呢，有这个想法之后呢，我就想到咱们台有一些同事特别能干。当然了也不是有一些同事，咱们台的所有的同事都很能干然后有一些同事只不过他有这个写剧本的这个专长。我就找到了一位叫做杨丹的同事，他现在在交通台呢，也做什么话说天下啊等等这些节目的编剧啊，包括后期的制作非常的棒。 嗯， 问他提了这个想法以后呢，他说那要不然我们就虚拟三个形象，一个形象呢叫真好骗，这个人呢他就是传谣，什么事呢别人说了他都信。还有一个呢叫真好信， 真好信， 就是别人说什么 他就信什么， 对，他就信什么，他还会去做什么。再有一个叫真知道，他会来进行辟谣。就是这个传谣信谣和辟谣这个三个人都已经找齐了。我们就开始进行了相关的制作。在这个制作的过程中，我其实要格外的要夸赞一下真假议事制作团队的这几位同事比如说真好信的这个扮演者是我们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静瑜。那么真知道的扮演者呢是我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浩洋。还有呢我们的录音师严乔峰，还有交通广播的杨丹。杨成涵，他还有另外一个花名啊。然后我们在一起大家合作的非常好。一开始呢只是想坐着玩一玩，但是没想到后来这个剧做的还挺好。我们还在2016还是2017年呀，获得了咱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创新奖的金奖。这个也是一年一度创新奖的最高奖了。后来大家就越做越有兴趣，我们到现在为止真假议事已经做了快200集了。 那我很想知道这个 真好，真好骗， 嗯， 真好骗，它的谣言你都是从哪儿搜集到的？这么多的谣言，因为有好多是我都没有听说过啊。 啊，对，就是回到我刚才跟你提的，这个要归功于北京市科协， 嗯， 他们每个月会对外发布一个科学留言榜， 嗯， 里面就会有一些谣言。那么这些谣言我其实都是从那个地方听的， 哦， 而且所有的辟谣呢，也都是北京市科协呢找了相关的专家给这些谣言呢进行科学的辟谣， 嗯， 所以我们的辟谣也都是有根有据的， 嗯， 这个谣言的来源呢，嗯，也都是 有根有据的啊，哦， 所以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一开始呢，有一些听众还不太喜欢， 嗯， 因为大家呢听我们新闻广播觉得非常的正统，应该是有板有眼，怎么可以有几个年轻人 插科打诨的感觉，嗯， 对，大家还有点不太适应，但是听得多之后觉得哎还是蛮有趣的， 嗯， 我觉得其实人的本性就是大家喜欢轻松娱乐的东西， 是的， 我觉得科学啊在很大程度上，一说科普都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然后坐在年轻的学生的面前给大家上课， 嗯， 我觉得这种科普方式其实真的不讨巧也不讨喜， 嗯， 我们倒不如说用一种大家更喜闻乐见的比较轻松愉快的方式，能够让各位听众朋友来去了解一个谣言，来去戳破这个谣言， 嗯， 然后最重要的是要去了解这个科学它的一种思维方式， 嗯， 我给你举个例子，前一段时间呢网上有一个视频，咱们台还有同事给我发过来，这个视频是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人， 嗯， 他戴着口罩，然后这个口罩呢，他说这个口罩你知道你戴着它的时候， 嗯， 尤其是你每一次从包装袋里拆出来的时候，它是有毒的， 对，需要抖一抖的， 哎， 这个我也 看 过 那个视频， 哎，是 吧， 嗯，甚至我一度也很相信，到现在我都很相信， 对，因为它的那个逻辑呀，啊，是没问题的， 嗯 的确口罩在生产的时候你需要用环氧乙烷， 嗯， 环氧乙烷呢也的确是一类致癌物， 嗯， 而且人体要长时间大量接触环氧乙烷也的确会有致癌的风险， 嗯， 这个逻辑是没问题的，但为什么我说那个视频它是一条谣言呢， 嗯， 这个就得回到科学逻辑的本身来去说了， 嗯， 一类致癌物听起来很害怕，但是如果大家去搜一下一类致癌物，你会发现除了有环氧乙烷之外呢，我们经常在生活中每个人都免不了的所接触到的紫外线， 嗯， 它也是一类致癌物， 嗯， 那如果你害怕环氧乙烷的致癌的话，那你干脆就不要出门了， 是的， 你每天出门的话都会被太阳晒到，太阳里面是会有紫外线的， 嗯， 还有大家所吃的一些咸菜， 嗯， 里面有一些物质也是一类致癌物，你会因为这些东西不吃咸菜吗？ 嗯， 有人会说我少吃一点， 嗯， 没关系吧，医生说了少吃一点确实没关系， 嗯， 那么为什么我们 多吃一点是不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那不能吃太多那为什么我们口罩当中一点点的环氧乙烷你就会觉得会让你得癌症呢？ 嗯，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嗯， 所以这个传播谣言的人呢，他就是偷换了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觉得， 嗯， 大家觉得一旦这个东西它和癌贴在一起了，它就是会给我们带来伤害的，但是在科学的领域啊，就是尤其我们从健康的角度来说， 嗯， 首先人的身体是有非常强大的自愈能力， 是的， 我们之所以会生病呢，是因为我们的身体长时间或者大剂量的受到了一些有毒物质， 嗯， 细菌病毒的侵害，我们才生病， 嗯， 如果这个量控制好的话，其实我们的身体是有完全足够的自愈能力让我们远离这些病毒的， 嗯， 我再把刚才举的这个口罩需要抖一抖的这个例子， 嗯， 我跟您再举一个另外的例子，大家就能够明白了， 嗯， 我们每个人都喝过瓶装水，对不对？ 是的。 任何一个瓶装水，待你拆封以后，你去查瓶装水里有没有细菌， 嗯， 你一定会查到有细菌， 嗯。 那么你会认为这瓶瓶装水不能喝了吗？肯定是可以喝的，对不对？ 是的，嗯， 有人跟你说，你把这个瓶装水啊烧开了喝会更安全， 嗯， 这个也没有问题吧？ 我也听说过这个，嗯，是的， 对，是吧？这个也没有问题，但是你会觉得就此瓶装水就不安全了吗？我们有必要把每一瓶瓶装水都打开以后烧开了喝吧？也没有这个必要吧？ 是的， 其实我们做真假意识就想给大家传递的是一个这样的科学的方法，一个或者说是科学的思维的逻辑。 嗯， 就当你这个逻辑啊深入人心以后，我觉得很多谣言就是不攻自破了。 嗯嗯，这个其实啊，玉龙老师不光是在节目里面给大家做科普，给大家辟谣的， 嗯， 其实也是我们同事的这个科普小达人和小能手。其实我一直有问题想要问玉龙老师，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回答啊，你想好了再问啊。 这个有一天啊，我和袁硕两个人在上班， 嗯， 然后袁硕之前也来过我们的节目，而且袁硕也在玉龙老师的节目里面当过观察员。 嗯， 那天呢，我们两个在办公室里刷抖音，就刷到了在冷战时期美苏两国争霸的时候，大家都在探地， 嗯， 大家都在疯狂地往地下进行挖掘嘛，但是挖到了一个程度以后， 也是因为经济原因，也是因为当时的技术原因所限，挖不动了。 嗯， 然后我俩就想这个如果挖不动了，那大家怎么知道？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学的就是外面是地壳、地幔、地核，然后中间还包围着岩浆。 嗯， 既然大家都没有去过那个地方，甚至挖到过那个地方，那大家怎么就能知道这儿有岩浆，这儿有什么，这儿有什么呢？当时我们就带着这个问题到处去找玉龙老师，虽然说没有找到玉龙老师啊，这个今天抓着您了，然后来跟您问一下。 我也不知道 啊，是吗？ 对，准确的说我真的不知道。 嗯， 但是我猜想啊， 嗯， 科学家们可能会有这样的几种方法。 嗯， 就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计算的方式，就是数学是相当强大的。 嗯， 我们可以在自然界当中那些现象通过数学的方式来去反推。 嗯， 你会知道大概地底下有什么，脚底下有什么。 嗯， 第二呢，我们虽然挖只能挖到就迄今为止挖的最深的可能也就是3-4千米。 嗯嗯， 这是我知道挖的比较深的地方了。 嗯， 但是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就是雷达的方式， 嗯， 这些物理的一些电磁波的方式来对于地下进行探测。 嗯， 还有呢就是我们还可以深海探测。我们知道马里亚纳海沟是地球上最深的地方。 嗯， 那么就相当于如果地球是一个苹果的话，那马里亚纳海沟就是苹果皮上面的一个洞。 嗯， 你其实可以通过那个洞来去再往下探测会有什么。 嗯， 而且你还会通过岩浆，火山喷出来的岩浆里面的成分来去分析地球下面还有什么。 嗯， 其实我觉得通过这些东西大家应该就能够得出一个地球是一层一层这样组成的一个非常基本的观点了。 那天故事的后续是这样的 啊， 那天没有找到玉龙老师呢，但是找到了李雷老师 啊， 然后李雷老师说你找玉龙老师干什么呀？我说我有个问题想问他，然后我就把刚才的问题描述了一下。李雷老师白了我一眼说不用找他，我可以替你解答。就是用玉龙老师刚才说的这个波形的形式，波的形式 啊， 然后可以看到，然后不同的密度，然后做比较嘛。 嗯， 然后说 我以为他是从法律的方式来给你解读一下地球为什么有地核 啊。他说这种问题我都知道，你不用去麻烦他。我说好的好的好的。然后刚才您聊到了这个矿泉水的问题啊，我就不知道有另外一条是不是谣言。从小妈妈都告诉我们水啊一定要烧开了喝。 嗯， 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对的？ 当然要听妈妈的话，这是对的。 我从小只喝矿泉水，然后我妈说 哇你们家有矿啊。 那倒没有，就是我只喝凉水，然后甚至烧开了以后我只喝凉白开。 嗯， 然后这凉白开和这个我们喝的矿泉水它们差别之间大吗？ 那要看你喝什么样的矿泉水了。我矿泉水它现在其实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 我的意思就是我们日常买到的瓶装水，嗯， 就是所谓的那个什么什么山泉，是不是？ 对，是的，所谓的什么什么山泉，什么什么山。嗯， 凉白开和那个的差异本质上没有太大，无非就是凉白开可能里面细菌会更少一点，因为你烧开了。 嗯， 但是你买的瓶装水里可能细菌会有一点，但是也不至于让大家生病。 嗯， 这个是我个人的判断啊，我觉得他们彼此之间的差异，要是从生化的角度来讲，有这个差异。 嗯， 还有一个差异呢，就是从金钱的角度，凉白开很便宜。 哦，对， 你买瓶装水可能要多花钱。哦，就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啊。哦，还是这个妈妈当时不是为了健康，而是为了省钱，是这个意思吗？ 我跟你说一说喝水这个事情啊。 嗯， 我也做过一点点的研究，它其实非常的有趣。 嗯， 我们为什么小的时候妈妈跟我们说一定要喝烧开的水？ 嗯， 那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中国，我们出生在中国。 嗯， 如果你出生在美国，你出生在欧洲或者其他的一些发达国家，你会发现好像你小的时候不用喝烧开的水。 嗯， 直接把水龙头的水拧开就可以。 嗯， 我记得我第一次出国旅游，我当时就想喝水。 嗯， 我在机场里我就问他们的工作人员，我说我想喝水，哪个地方有饮水机？他们说去厕所。 嗯，对，是的。因为在欧洲的确很多中国人去了欧洲和西方国家不太习惯。 嗯， 因为就是大马路边上的一个水龙头。 嗯， 因为它那个水龙头是向上出水的嘛。 嗯， 然后就拧开了以后就直接可以喝，觉得感觉非常的野蛮且不卫生的感觉啊。 对，为什么中国人喝水是需要烧水？ 嗯， 这个是跟我们的农耕民族的传统文化是有密切关系的。 嗯， 要是从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来说呢，中国或者整个的东亚大家是种农耕的。 嗯， 而欧洲可能是种游牧的。 嗯， 那么农耕民族有一个问题是我们会聚集在一个地方常年的生活。 嗯， 大家喜欢在有河的地方生活，有水的地方生活。 嗯， 那么人聚集的多了以后呢，就会产生传染病。 嗯， 传染病有很多种，比如说当下的新冠肺炎是一种传染病。 是的， 这个是呼吸道的传播。 嗯， 还有一种传染病呢，它会通过饮食的方式传播，比如说在历史上杀死过更多人的一种传染病叫霍乱。 嗯， 霍乱它就会通过粪口途径。 嗯， 比如说咱俩是邻居。 嗯， 我要是生病了， 然后我把我们家的马桶倒了，然后倒了以后呢，这个里面的细菌污染到了你们家的水源，然后你喝了之后你也生病了，于是咱们俩都挂了。哎，在很早很早之前呢，老祖先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我们就要求把水烧开了，烧开了以后，水里面的这些微生物啊，这些病原菌呢，都会大量的消灭，所以呢，我们这个习惯就沿袭到了今天，这个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烧开水的原因。 哦， 而为什么欧洲人不烧水呢？这个也是跟他们的生活习惯或者文化传统有关系。 嗯， 刚才我说了，欧洲是偏游牧嘛。 是的。 比如说他们最开始的时候是在草原上啊，或者说不同的地方迁徙。 嗯。 后来呢，聚集在一些城市以后呢，他们更重要探索世界的方式就是航海，大航海时代。 嗯。嗯嗯， 在那个年代航海的时候，你船上一定要装淡水，要不然船员没有办法活。 嗯。 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你在船上存淡水，存的时间长了以后，水一定会臭，一定会变质。 没错。 那怎么办？总不能喝海水，那个时候也没有海水淡化技术。 嗯。 于是他们想到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办法，就装非常淡的葡萄酒。 嗯。 把葡萄酒装在船上。 嗯。 常年在海上航行，那些水手都是处在一个半梦半醒的状态。 嗯。 在这个状态当中呢，他们更有勇气去挑战未知的大陆。 嗯。 当然，常年喝这个非常淡的酒的话，本身酒精是有杀灭病毒的这个作用的，所以他们也能够有一定淡水的量的这个补充，而且还能够保证这个水的供给，水还不会坏，所以他们就沿袭了下来这个习惯，是不喝烧开的水，他们觉得这个凉的就能喝呀。 嗯， 其实这个是有非常深的文化的这个因素在里面的。 哦，刚才听玉龙老师跟大家这个讲的这个关于喝水为什么要喝开水的这个故事啊，说实话，这个中间我一度有点跳戏了，有点像我当年的高中生物老师要是那么给我讲课的话，我应该也不会去学文吧。这个因为刚才第一个讲到了一个词儿叫粪口传播，其实这让我想到了我尘封很多年的往事，因为当时大家看到了这个，在上高中的时候看到了这个词儿，说点低俗的不太好听的，大家都在想难道我会去吃、啊、而且导致会传播吗？ 其实客观来讲，我们会在不知不觉当中 好的，这个问题多少有点恶心了啊。然后第二个，刚才于东老师说到了我们的水手，然后喝酒，然后我们满脑子都是加勒比海盗，然后站在桅杆上，手里拿着一瓶酒。原来海盗们或者是水手们、航海家们，他们在船上喝酒还是有道理的， 对， 甚至是蕴含着科学道理的。 对，他们必须得喝酒，要不然活不下去啊。 嗯嗯。那刚才是于东老师，我们通过整个《照亮新闻深处》的筹备，《照亮新闻深处》这个节目的初衷，以及增加意识。这个节目的筹备，这个小部分的筹备和有趣的跟大家引申了那么多啊，那今天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啊，是1月1号，然后马上就是2022年了，然后也恭喜于龙老师的照亮新闻深处正式走向了第10个年头，非常感谢于龙老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一起分享了照亮新闻深处节目创办的初衷，以及在节目当中都有哪些有趣的故事。那下期节目也就是明天，因为今天的节目是我替刘家，那明天在我们节目的下集，欢迎于龙老师继续跟大家分享照亮新闻深处背后都有哪些科学趣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啦，拜拜。 整个夏天，忧伤并没有好一些，开车行驶在公路及无边，要离开自己的感觉，唱不完一首歌，剩下黑眼圈，感情的世界伤害在所难免，黄昏再美终要黑夜，依然记得从你 迎冬奥上冰雪，陶醉品主第15届渔阳国际冰雪季欢迎您。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拙，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